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加长读书时刻。 第71节，此在日常状态的时间性意义。我们在提出时间性之前，曾对此在存在建构的本质结构进行阐释，而其目标则是引向时间性的阐释。而对操劳的时间性的分析则已显示，此在存在建构的本质结构本身在生存论上必得被收回到时间性之中。在最初着手之时，分析工作不曾选择此在的某种特定的、确定的、特居一格的生存可能性作为课题，而是依循生存活动的不触目的平均方向制定方向。我们曾把此在首先与通常处身其中的那一存在方式称为日常状态。若从存在论上予以解说，这一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则还含混不明，而且在探索之后也没有任何途径使日常状态的生存论及存在论意义哪怕只作为问题提出来。现在此在的存在意义作为时间性亮相了。现在谈到日常状态这个名称的生存论时间性含义，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虽说如此，我们离这一现象的存在论概念还远远的呢。甚至前此进行的时间性阐释是否足以解说日常状态的生存论意义，也还是可疑问的。但日常状态显然一直此在日日处身于其中的那种去生存的方式，而日日却不意味着此在一生所得的日子的总和。虽然不应从日历上来领会日日，但在日日与日常含义中却仍然有一种时间规定性的意味。不过日常状态这个词儿，首要的却是意指生存的某种如何，那种统治此在终身的如何。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常用首先与通常这两个词儿。首先意味着此在借以在公众的共处中公开的存在的方式，即使此在其实恰恰在生存上克服了日常状态。通常意味着此在借以虽非永远的，然而却常规的向人人显示的方式。日常状态一指此在一已进入白日生活的如何，无论是此在的一切行为举止的如何，亦或是由共处草描出来的那些行为举止的如何。这个如何还包含有喜逆于习常这类情况，即使习常把此在破相负累之事和非所期愿之事也罢，日常操劳始终期备的是明日之事，而这明日之事则是永久的昨日之事。日常状态的单调把无论这一日带来的什么事情都当作变化，即使当此在不曾把常人选为他的英雄，日常状态仍规定着此在。日常状态的这些多重性质却绝非是把日常状态标识为一些单纯的方面，仿佛当人们看人的所作所为之际，此在便提供某种方面似的。日常状态是一种去存在的方式，公开的公众状态当然属于这种方式，作为此在固有的生存活动的方式，日常状态却也或多或少的为各个个别的此在所熟悉。这熟悉靠的是懒洋洋无情无绪的现身情态，此在可能默默然受着日常状态，可能沉浸到日常状态的默默然之中去，此在可能为涣散在种种经营的境况寻找新的消遣，以这种方式闪避日常状态。而生存甚至还可能在当下即事，当然往往也不比当下即事更持久地掌握起日常，虽然生存从不能抹灭日常。以此在实际被解释的情况而言，在存在者层次上人所周知的东西，乃至我们因而不加以重视的东西，在生存论存在论上却迷雾重重。在最新着手进行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时，自然的视野也只不过是似乎是致明的。但我们前此已着眼于日常状态结构的生存论借戳，对时间性做了阐释，我们所处的形式是否从而具有更广阔的前景的呢？亦或这一令人迷惑的现象恰恰公布出前面对时间性的阐释不够充分， 难道我们遣此不成始终把此在滞留在某些形式和处境中，结果没注意到，既然此在进入他的日日的生活，那么此在其日日相续的过程中，从时间上说是伸展的吗？单调习常，昨天是怎样，今天和明天还是怎样，通常这些东西又不回溯到此在的时间性伸展，就把捉不到。此在一面度时，一面日复一日的计算着时间，并借天文历法调整这种计算，难道这一实际不也属于生存着的此在吗？只有当我们把此在的日常眼力以及此在这种眼力中操劳的计时收入此在时间性的阐释，我们的方向才足够广阔，从而使日常状态至为日常状态的存在论意成为问题。然而因为日常状态这个名称所意指的其实无非是时间性，而正是时间性使此在的存在成为可能，所以只有在对一般存在的意义及其种种可能的演变的原则性讨论的框架内，才可能充分地从概念上解说日常状态。